消耗热量。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干嘛？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你的宽容不是怯懦，

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。你好，我是孙燕姿。 家里面对着别人的新闻，老生常谈，谈笑风生，生活多烦闷。看着电视胡乱插嘴，才听见心声。选择每天成为多么不一样的人。听说真心忏悔就能释放了灵魂，盘算如何有别于忘乎初心折射，反复重复昨日心情是一种罪恶，带着泪光走过离合，人们在西风中就说失去了光阴。天，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，可是尘埃承载那么渺小的我们，老生常谈，谈笑风生，生活的等等，看着电视胡乱插嘴，我听见心声，带着悲欢走过离合，风中就说失去的光阴一天一点带走生命一部分，生命自由它的准则，抓不住预测的可能，将一切都在原地各自美好，时间悄然伤着我们卑微快乐，做平凡的人，这一个无装电话电话取代今天最难的，人们平时都快乐，装平凡的人，庆祝短暂一瞬你纪念的永恒，祝我们每日快乐，做平凡的人，这一个无常的今天最难的，平时都快乐，唱平凡的歌，庆祝短暂一瞬里纪念的永恒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